'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等紧你。 Hello 啊，各位 ，Welcome back， I'm back。 3月14號晚11點到12點鐘，又是這個同人哋撞時間，即是喺度爭食嘅守靈夜話啦。 都係咁嘅，我哋唔諗住唔轉嘅，諗呢個時段。梗係唔轉啦，暫時。即係日後如果即係我哋對上嗰個節目咧，就將會有一啲嘅調動。咁如果嗰個節目係做得成咧，佢哋想添食嘅咧，我哋就會調去禮拜日晚，係啦。咁但係呢樣嘢咧，就先同聽眾講聲，呢個未落實嘅。 暫時仲係禮拜六晚嘅11到凌晨12點，咁就繼續同人哋爭食。都多謝各位聽眾嘅支持啦。有陣時偶然咧都會有聽眾同我講，喂，有啲乜乜乜料啊，會話俾我聽啊，又或者係有啲聽眾就話，喂，我聽唔到即時嘅實時廣播，應該點樣重温啊？咁啊，都係嗰句啦。不妨就留意一下我哋嘅專頁，或者如果你識瑩熙嘅，就透過 Facebook 瑩熙嘅嗰個page嗰度就話俾大家聽啦，呢度就無謂講啦，因為今晚好多課想交啊，因為啱啱過去嘅星期四咧，就瑩熙就當值完翻屋企嘅時候，覺得點解今晚嘅寶林路有啲古怪，點解咁熱鬧嘅咧？咁一陣間同大家交代一下。 好啊。 咁另一方面咧，就先同大家分享一件事咧，就係。 有聽眾啊，就send咗一啲嘅資料俾我，係關於呢個北角啊。北角英皇道咧，就有人掛咗一個一幅橫額，個橫額咧就綠色底嘅，就好似係藍色定黑色字嘅，咁就寫住呢個南磨阿彌陀佛， 即係改會。 咁聽眾就問我啦，咁其實嗰度係咪有意外出過啊？所以就咁樣樣咧咁。 誒，係咪㗎？其實 跟住我就。 有翻查， 就一個故事就楞咗另一個故事，就同佢講啦，同關於南磨碑呢家嘢嘅。 我哋都注意到講過嘅，關於南磨碑呢樣嘢。 上次就同大家講過，其實南磨碑係用嚟做乜㗎啦？地薄靈啊嘛。 係啊。 咁啊，為咗要畫一個界線俾啲嘅出過意外嘅孤魂野鬼啦，就留喺某一個範圍裡面。 咁就視乎翻佢究竟睇通或者睇化幾多事情啦。咁呢個就同個靈體就自己點唔點得化咧，就有關嘅，就同個碑冇關。個碑純粹就係困住佢，唔好等佢四圍遊嘅啫。 咁 真係 咁，真係飛嘅。咁所以就喺呢個個案裏面，就係其實喺北角英皇道咧，早前發生過一單交通意外，就死咗人，所以咧就有好心嘅人，因為大家都知道附近應該係有間佛堂定係咩噶嘛，可能就因為嗰啲嘅居士就覺得有一個惻隱嘅心啦，於是就掛一個橫額喺嗰度。其實嗰個位咧，我睇翻幅相就應該係英皇道同埋。 我唔記得係邊條街啦，總之就係橋底嚟嘅嗰度，近新都城百貨， 即係嗰個街口， 嗰個天橋對出嗰個位，冇錯啦。咁啊，掛咗幅咁嘅橫額，咁我就話係應該係有意外發生過噶啦。咁事後查翻係的確係最近有交通意外發生過嘅，咁但係我透露咗另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嗰塊嘢係冇用。 个还额是没用的。 为什 么？其实如果按一个传统的概念来讲，按道理就应该是要用 一块木牌或者一个石碑冻落个泥土里面为之有效，咁先至可以锁得住附近或者啱啱过身嘅游魂。因为其实你要透过呢样嘢，或者你做得切招魂咯。若果唔系嘅话，其实某程度上都好难讲啊，系咪先？即系你就算招魂佢受唔受系一件事，但系你唔锁住佢，等佢四围走嘅又系另一件事。 系 啦，咁所以咧就。在这个层面上面呢，我就说其实那块东西纯粹给人看的、因为它那块环额来一来只是二来就是它没有插到落地下的、根本受不到所谓薄地线、即是等于你要看电视你都要薄天线才收到的、你都没有薄落个地线到，它就感受不到你的存在，那块东西的存在的嘛、大家要记住，其实物件这家东西呢，它其实它是一些的电波来的嘛、你如果那个石你本身不是用那个物料，即是木头其实很弱的，所以为什么要用石头、石头就是因为有矿石，有矿石导电的、所以才可以感受到那个所谓的力量嘛，开过光才有力量嘛，但是你其实那块东西你就算开过光它都感受不到、一来你又没有印下去，你又没有一个所谓授权印，你二嚟你又冇做过任何啲咩法事喺块嘢度，其实嗰啲灵体根本唔知道你呢块嘢嘅存在， 即系见到块嘢飞啊飞啊 ，channel 唔啱啊，直头可能见唔到添啊，分分钟啊。另一样嘢就系话，我话用嚟警告啲人咯，揸车小心啲咯，纯粹。但系调转头，另一方面讲就系佢跨喺嗰个位嘅左右两边嘅横额，都系一啲可能系议员啊。嗰啲春茗啊，嗰啲 大旅行啊， 大旅行啊嘅横额，其实啲搵鬼睇啦，真系。啊、人都不看何况鬼、所以说那块东西其实没有用。 为 什么为之有用呢？就是一定要立一块牌，最好就是用石做的牌、去冻在一个泥土面或者冻在一个路面上面。对边边都无所谓，即是你是向马路又好，定是你向行人路那边掘字都好啦，黑字啦，都无所谓。最重要就是一定要那块石头接受到个地气、再加这个、可能师傅的开光啊加持啊，这样样才为之有效。 是、 为什么要加持呢？就是说其实他是希望那些的地薄灵是终有一日被点化嘛、那他就要做一些事，就是说希望可以超到你的、点化你的， 是 那就要立一块这样的碑了。但其实现在很而家因為可能路政嘅問題唔係幾興嘅啦，已經、我所見就係近呢幾年嘅交通意外，除咗係真係好大好大劑之外啦，若果唔係都好少會立碑。我講個例子啊， 係 彩虹村村口對出， 係 交通黑點嚟嘅， 係極度黑交通 黑點。嗰度明明係一條直路嚟嘅喎， 係啊， 但係咧就好多時候都有炮彈飛車。唔知點 解 嘅， 我知 道。我試過有一次搭巴士經過嗰度，就係交通意外，嗰架房車嚟，真係撞到係廢鐵咁， 係支離破碎， 好得人驚個感覺。仲要係鏟咗上去，即係嗰個上面咪就係、是、呢、這個、地鐵嗰、那個唔知係地鐵橋定係道路橋嚟噶嘛？佢、就喺下面嗰個橋墩嗰度咁啊，撞埋條柱度，即係佢先上咗個駁，然後就撞埋條柱度咁。成架嘢好似废铁咁， 系啊！ 我心谂唔钉都整到钉啦，系嘛？ 系，但系系好奇怪噶，即系你会发现其实好多地好多地方都系咁噶，即系你发现其实好多地方嚟嗰啲即系直路明唔系嘅一条直路，但系唔知点解佢可以变飞车噶，变成一粒子弹飞车咁样飞出去。好简单，好似讲紧啊，你讲紧我讲彩虹村，即系我屋企即系楼下就一个。其实是一个弯位嚟嘅，其实嗰度经常性夜晚都炒车，炒咗好多镬噶啦，已经又系唔知点解炒，因为佢两条路，一条路就直去一路行龙翔道，一路直去啦，咁另一边就屈，一系就屈上去大老山嘅，一边另一条线就一路屈入去新蒲岗嘅， 冇错， 有三条线啦， 嗰条有一条大弯位 啊，系啊，但系咧永远咧 出事都系嗰条大弯， 都系嗰个大弯位，我谂我自己住咗咁多年咧，我都不下都唔知 见过唔少次。 即系大大小小我都 你听到嘣一声就，唉，又系嗰度噶啦， 又系个位置。你每次一听到两三点咧，又系夜晚噶喎，永远。但日头就真系比较少啲啦， 车少咯，可能 相对地夜晚咧，次次都系嗰个位嘣噶喎，嘣亲都系嘣落嗰条，都系嘣落去，即系永远都即系总之你行农场道又好，你行入新蒲岗也好，你上大老山都好。都是撞 就是那個位置 都是撞到大老山那條路， 即某程度上就是跟那個那個位置的設計，一來大路的設計我都知道，因為那個附近一帶一來繁忙，二來就是彎彎是急彎來的，很多時都是 很急的， 因為地方小，始終它建太多橋了，變成就不到那麼多，那些彎位特別急速， 是啊， 如果不減速去行其實都很容易撞的。 不要講笑，即每一次呢，即以前因為有時久不久都會出入山入去新界的嘛，你永遠搭那些巴士你行親那條路呢， 我每次都害怕，不知道為什麼很害怕，每次一轉進去 你怎麼都會覺得有些驚險的，因為一來就是司機又開得快啦， 是啊，永遠大老山出回來落新蒲，即轉回落去新蒲崗那條路呢，永遠都我任何架巴士只要經大老山，只要我行嗰條路落翻去咧，就包一定咧，唔知點解有個位咧係永遠都等一等，喺個仲要喺個橋邊度等一等喎，即係永遠都喺個橋邊等一等咁。 係， 但係整咁多年都冇整過，我都唔明點解係永遠喺嗰個位，即係總之過咗自然政院，因為條隧道口其實喺自然政院隔離嘅啫嘛，嗰度大老山嗰個隧道，咁跟住一路行出嚟，一出嚟嗰下喺自然政院一出咗出嚟之後等一等。我成日都谂，哎，边即系 touch 出啦，喺度讲，即系我惊有一次唔知边架车就咁蹬一蹬就蹬咗落去噶啦，因为嗰个位置都几贴边嘅， 同埋佢嗰个防撞栏其实好矮嘅啫， 好矮， 好矮嘅咋，因为系旧式设计吓，好旧噶啦，其实嗰条桥 系啊， 即系大约好似都大约系70年代嘅产物嚟噶啦， 系啊，所以就好，而家啲双层巴士每次出翻嚟，即系搭巴士出嚟都好啦。我都唔敢坐上层，都系坐下层。 因为太呢个感觉， 你坐喺上层，你仲要坐窗边，好惊险嘅个位，你个心系真系会舐嚟。 冇办法啦。不过你会见到就系意外系好多噶啦，但系硬系就冇一块正确正式嘅南无碑出现咯。我唔知道系咪因为某一啲嘅缘故，而家已经唔俾再立啊，定系点咧咁？ 系啊， 因为我就觉得。个南无碑的角色，点解以前港英时代又俾啲人去立碑咧？某程度上一嚟，佢都知道呢啲系交通黑点。 系 你将你一个中国人传统嘅信念咁样去做一件物品出嚟咧，系会可以大过佢自己去立一个叫做铁做嘅路牌，话俾你听嗰个系交通黑点咯。 嗯， 即系个有效程度系。立个石碑恐怖啲啊，定系立块三角乜一个黑点嘅交通黑点嗰块signature 会系有效啲咧？咁 我谂快就即系我哋撇除晒所有即系关于即系002或者各样嘢。 我撇开呢样嘢啊， 系即系撇晒所有嘢，你净系讲紧你要一块石头一个碑咁嘅状态，咁样俾人震撼啲， 个效用高啲啊， 个震撼力， 定一话系。整一個三角乜嘅 有啲，即係俾人睇嘅，即係坦白啦，即係你即係咁樣，我哋再撇開啲咁講，其實你俾人睇嘅啫嗰塊嘢，即係我哋唔好俾佢 字係俾人睇嘅， 係啦 嚇，字的確係俾人睇嘅， 係咯， 因為字本身就你話佢係個符咒，其實唔係，因為人人都識噏， 係咯， 人人都識噏， 咪就係因為你識噏，你識解，所以你先至會更加會留神嗰個位啊嘛， 係啦。即系人睇到哇呢六隻字喎，南无阿弥陀佛咁，突然间咁出现，你都会惊一惊。 系啊，你都会窒一窒噶嘛。 会唔会话系会唔会系当中有啲咩事发生过？你点都会留神一下啊嘛。 系啊，你都会即系可能你明明飞紧都可能突然间都 你都会挫一挫，挫啊！突然间打了震咁， 唔系真震到喎， 都系唔好飞啦。 所以咪就系话你立个碑，其实你某程度上你当俾人睇都好。你都好過你個 logo， 其實你都仲要撈下個 logo 係咩嚟咁樣？ 嗰塊鐵牌嘅意義其實唔大，我覺得，因為香港嘅道路狀況好多時啲人都唔係睇牌多。 係啊， 而家開始有咗 GPS 之後，即係啲人就寧可就係睇 GPS， 唔係寧願信 GPS 咯。 係啊，即係呢個係幾奇怪嘅，都唔會信路牌啦已經。 係啊，因為你嘅成個科技發達咗之後， 咁變相就你整一個咁嘅三角乜喺度仲？即係當然呢個係交通規則上佢法例上一定要整啦，咁係一件事。不過你 如果真係出事得太多而又嚴重起嚟嘅，即係好似零三丁九橋嗰單嘢翻巴士意外，其實都係啦、嗯，最終佢都要立一個大碑喺個橋底。 係啊，啊你講起零三丁九，即係冧跌巴士嗰單嘢，我即係早好幾集都四五集前，我有講過我嗰陣時有行過丁九橋橋底嘅。 係 有一次夜晚。咁咧，我記得有提過下，但我冇講到 detail。講過下講第二樣嘢，我記得個就係、是、我記得翻呢樣嘢。咁咧話説就有一年早幾個月前，我咁啱參加咗個即係慈善嘅，即係夜晚去行步行嘅一啲籌款啦，係啦。咁咧咁啱今年嘅主題就行青山公路嘅，咁啱咁啊行青山公路，咁啊要行丁九橋底，即係丁九村係咪啊？嗰條叫做 係 啦。就是、行丁九村， 好似一條村嘅啫，就是、丁九村 係啦。咁夜媽媽係嗰陣時，講緊我行緊丁九村嗰條路，已經係凌晨嘅兩點零兩點。 其實好危險喎、啊，呢個時間 係好危險， 仲恐怖過十二點嘅嚇、啊，即係要再次重申一次，係三點到五點，即係呢個晨時啊。 係啦，我應該路經丁九橋底嘅時候，應該係大概兩點零鐘，因為因為我哋每個地方有個 checkpoint 嘅嘛。咁 checkpoint 會打卡，會計時，咁所以我記得我係 around 去到兩三點嗰啲時間，應該已經行緊去丁九橋個位置。咁咧話説就講緊嗱，嗰條路咧就真係人煙稀少嘅，即係少 都冇人敢再夜媽媽行啦。 夜媽媽行真係 特別你村裏面嘅人更加啦，因為自己陰影雖然已經過咗十幾年，係 啊， 你始終係磨滅唔到嘅， 係真係磨滅唔到嘅。咁咧話同埋好，即係你見到係。即係總之好少人啊，人即係人都唔多啫，有人會跑步嘅，但係我都見我哋嗰陣時行嘅時候都有人跑步。 係 咁啊，即係可能附近嘅人你乜乜都心呢度跑步唔出奇，我覺得呢個即係唔出奇啊。 咁好正常嘅事啊。 好正常，係可能佢哋又覺得冇乜嘢咁樣啦。咁跟住我哋咁話曬一個即係叫比較大型嘅一個步行籌款啦。咁樣令你成條路其實都係人嚟嘅。你講緊嗰條路好窄嘅，其實嗰條路講真 係 窄得好緊要。我諗大概一兩個人嘅身位嘅寬度嘅啫。約網咁，你跟住又行咁，其實基本上冇人會迎面翻轉頭行嘅，即係全部都係向前行，因為大家都向同一個方向咁屯門。 因為揾 checkpoint 啦，係過咗之後又要繼續 行 啦， 同埋你係啊，同埋你係去緊，即係大部分嘅人都係向，同埋喺嗰個位唔會中途放棄嘅，其實好少係啦。所以其實你沿路一路行好多人噶嘛，咁啊奇就奇咗一樣嘢啦。咁我一路行嘅時候咧，咁去到嗰個位唔知點解有啲濕濕地，啲人唔知點解企喺度，唔知做乜鬼啦。咁咧，嗰度其實咧，我講形容俾你聽。咁其實咧，佢哋喺附近喺個橋嘅下邊，橋墩下邊咧，其實佢哋有個即係嗰啲加油站啦，咁有啲人喺度即係喺度歡呼 啊， 唔係加油站，唔係嗰啲噶，係歡呼嗰啲加油站。 打氣團。 打氣團係啦，咁咧就喺度即係又喺度即係大家打氣，咁一班人咁樣啦。跟住其實全部都係啲其他參加者一路行。咁啊行到去，咁你我。初初都冇懷疑嘅，其實初初咧，其實我左手邊其實已經係丁九村下邊，因為落等條有幾條樓梯落緊，你落去嗰啲。 係。 咁我初初都冇望到，咁我望啊，點解條哇咁落嘅？原來丁九村，跟住我就喺度諗。 好下噶，橋底下面好遠嘅，其實。 即係原來橋底落到嚟。 佢係谷底嚟嘅嗰度，其實。 好低好低低得好緊要，我見到條樓梯咁長嘅， 樓梯落好耐咯。 係啊，跟住咧係。落一路落一望咗咁，我初初我即系我自己都谂翻起嗰单嘢，跟住之后我就望落去，哇！漆黑一边睇唔到嘢，因为黑得好紧要个下边。 系， 即系你见到偶然见到有啲灯嘅，即系冇乜街灯，即系楼梯有啲街灯嘅，即系佢喺度楼梯嘅时候有啲街灯，但系下边你完全望唔到嘢嘅。你基本上见到可能有一两家人开住盏灯， 系， 咁你就会见到灯光。咁我跟住咧，我就望到条楼梯，跟其实冇人嘅，应该 suppose 唔会喺嗰个时间有人落去嘅。但系我就好奇怪地，我就见到一个人企咗喺度，就企咗喺嗰个楼梯，即系楼梯口嘅一个转角位，因为佢回旋咁样落去嘅，我记得系。 系。 咁啊落到去嘅时候咧，我就望落去望咗眼，我初初以为系即系工作人员嚟，我心谂工作人员。 即系可能系啲指导啊，呢度落啦咁。 系啊，但系其实跟住，但系我谂深层下谂下，即系行继续谂，第一点唔会企嗰个位，因为点解唔会企？ 你要落都要落到。 同埋个重点系我哋唔落丁九村噶嘛，因为我哋系沿住青山公路一路行紧入屯门噶嘛。 我怎會落丁九村啫？我喺丁九村嗰條， 係喎， 係咪啊？呢個其一， 因為係行去青山公路。如果你話要落丁九村，其實佢去深井嗰邊就唔啱路啦，已經 係啦。因為我一路行緊青龍頭，一路過緊去噶嘛。咁我冇理由會有人喺呢度出現噶嘛？ 下面咧， 唔會有人企咗喺嗰個位，仲要係企嘅，都係企喺嘅，企喺嘅樓梯嘅頂啦。點會企咗喺路嘅中？ 啲人就直去啦。咁係 咯。咁我望，跟住我行嘅時候，我已經寒一寒，跟住我再望。我望真啲，跟住唔系，唔对路，唔系，因为工作人员有着反光衣噶嘛。 系。 咁我望，唔系，一定唔系，一定唔系工作人员。跟住我就已经知道唔系工作人员。第二，跟住再望一个，即系再望真啲，唔系。跟住我望出，我再望一眼嘅时候，原来唔止一个人，系有三个人喺度。我系拧一拧住面再望翻嚟，有三个人企咗喺度。 系。 跟住咧，佢系嗰啲咧目露空光嗰啲样咧，系向上飞，因为我系，因为你谂下个视线，佢系向上噶嘛。我是向下 的，你望到他们对眼， 我望到的就是 对眼很凶啊， 是啊，很凶狠的，他样子是这样，即其实是瞪大你的眼睛这样，跟着向上飞， 即是直头是望着你们， 望着我们这帮人，跟着他是向上飞，跟着我就想会不会是一些，因为其实我后期我再即我认识有些工作人员，跟着我问会不会其实吵到他们，即系嘈到楼下丁九村嘅人，佢话其实基本上就应该嘈唔到，因为好抵嘅，佢哋好 系丁九村好远嘅，佢离条楼梯，你就算喺上面咿哇鬼叫，其实下面都未听到。 佢离青山公路嗰条路其实 而且你谂下啦，嗱，佢就算唔系青山公路啦，距离呢一个丁九桥都咁高啦， 系啊， 咁因为你青山公路系矮过丁九桥噶嘛，某程度上 系啊，佢系 咁你都可想而知就喺呢条丁九桥未出现之前，其实佢都好下面啊， 系啊，好抵噶，其实落到。即因为其实你会望到，其实喺好，我谂有两三层楼高嘅，应该 至少啦，讲紧 around 两三层，我怎即有一个即视线 估计啦， 估计系两三层楼高喺下边。咁我跟住，因为佢哋嗰啲跟住好啦，咁我以为系公，以为系居民，跟住佢。跟住我就， 因为目露空光，你会觉得啊，会唔会当地啲居民嘈醒咗俾人？是啊、于是走出嚟就啤你咧咁。 唔系啤都唔紧要，通常都闹噶啦，点会净系 斋 啤？ 斋啤啊，咁啊奇怪咗啲。 系啦、啊，跟住我就觉得奇怪，跟住我咯，咁我知哎濑嘢咁样。 咁其实即系话你见到嗰几个人其实系大人嚟嘅，主要都系 大人嚟噶，大人嘅，都 有男有女啦， 有男有女啦，系啦，咁样教我冇，即系你问我形容佢哋样，我睇唔到，我净系望到啲眼神， 净系望到对眼啦， 即 系你见 认得最比较有印象就系佢对啲眼神， 某程度上，因为我哋夜晚人睇到嘅视线最多就系对眼会反光嘛， 系啊，你最明显地轮廓见到佢对眼啦， 系， 咁跟住之后我又冇理啦，跟住行咧，跟住其實你如果大家有去過丁九，如果你好少行嗰條路嘅、 嗯， 其實嗰度有條行人天橋嘅，咁行天橋咧其實有 lift 嘅，咁咧佢而家你而家知道新式起嗰啲行人天橋啲咩？ 一定要有嘅， 係啦， 係啦， 即係講緊一啲殘疾條例啦，咁行人天橋，咁你行天橋嗰啲 lift 咧，咪而家咪。咪好似觀光 lift 咁嘅，其實你望到入面發生咩事噶嘛？ 透明噶嘛， 透明 怕你有事啊嘛，係啊， 係啊，跟住好明顯地會見到你噶嘛，咁我就。跟住我又望，我又走，又系望望咁啱咧。我见到部 lift 自己又上，跟住我有朋友隔篱，我望下你见都有部 lift 自己行上行，即系只上上落落，上上落落。跟住我 friend 话系咯，点解咁嘅咁样？跟住 应该都冇人咁。 跟住佢问我，佢见到先嘅。佢话一部 lift 自己 咁奇怪嘅，又 自己上去开门，落翻嚟闩门咁样。跟住跟住我直接答佢啦， 好多事 系啦。跟住我就暗佢啦，暗完佢之后。跟住佢话喂，即系唔系，跟住个个都望，即系其实唔止我哋，其实后面有啲即系后边 觉得呢个简直系丁九嘅一个最值得观光嘅地方。 系，跟住大家望，即系有嘅，我估后边有，我听到后边都有人望到嘅。 系， 即系大家望到嗰个情景就系点解同门，即系一部啲自己 又 闩 嘅， 开咗，即系开到嗰只好正常地开，跟住好正常闩，跟住我自己暗解地同个 friend 讲，梗系啦，入边有人噶嘛，咁样 系啊，唔好阻人哋搭 lift 啦，过桥噶嘛， 系啊，过边有人啊，跟住我咁样，我 friend 就 咁 样， 冇多事啦，跟住就 继续行，跟住我话佢，我过晒先同 过晒先好出声啦， 我过晒，跟住我同佢讲，系咯，入边有人啊嘛，咁 系咩人嚟咧？嗰啲你见到？ 我见到，其实我见到唔系，即系我见到系佢哋见到就系一盏白灯。即系见到白灯入边不空溜溜嘅， 但我見到的東西就見到一層霧在裡面， 應該有層霧， 很大層的霧在個內籠裡面，跟住 我就告訴他，嗯，是的，有人搭了嘛，這樣是的，是的，然後就走走這樣合法立步了，不如我們，因為那晚其實發生，即其實你一路行，因為其實說真的，你好人好者很少行青山公路， 你怎會夜媽媽去行青山公路啊，還 有你會屎忽行走去行青山公路， 還有大家都不要忘記青山公路其實同屯門公路是不相伯仲的嘛， 是啊， 即是出交通意外而死亡 的機率其實是很高的嘛， 是啊，如果我沒有記錯，上即是青山公路下面公屯門公路 是 上 面, 是、啊就是、上面的，是啊， 是啊，那我應該是行青山公路， 但是兩條路都是那麼恐怖的， 是 啊， 如果我 沒記現在擴闊了已經好了很多了，但是相對以前的青山公路你得兩邊即是叫雙線雙程呢， 嗯， 咁你都明白，就係夜媽媽凌晨時分嚇，你飲到醉醺醺咁樣揸住架車嚇，高速行駛嘅時候，突然間對面有架鬼車出現， 係啊， 你嚇一嚇你都嘣一聲， 真 係 驚嘅。同埋你諗下佢嗰個回，因為我去到，因為而家你知嘅話，即係有留意嘅話，青山公路其實嗰條路丁九橋位置咧，其實即係下邊橋墩啦，丁九村位置其實係一個迴旋處嚟嘅。 係。 咁一個都大嘅迴旋處，轉住係好大嘅，轉住個迴旋處都幾闊嘅。 咁咪更加斜咯。 就係咁咯，我就覺得誒點解咁嘅咁樣？我 大成咁，你咪永遠俾啲靈體係咁跑，係咁跑。 即係大家就跑圈咁樣， 跑沙圈咁跑。 係啊，跟住我就喺度諗啊，即係好彩。即係你問我，如果我一個人喺度行咧，我自己都曉怯嘅。即係你話唔好話話。 梗係啦。 嗰個位其實真 係你唔會預計到，就係當中會有啲咩出現噶嘛。係 啊，同埋你，我真係諗緊點解，即係住喺嗰條村景啲人點算咧？真係 你係忍得到啊嘛？ 係真係忍得到嘅。 所以我好老實講啊，即係唔好怪我咁衰咁臭口講句啊。如果你係有啲錢嘅話，都唔好買丁九村嚟住啦。 真系 真系会越住越穷噶， 好奇怪， 因 为 佢喺桥底仲喺谷底啊，等你永无翻身之日。 哇，真系好夸，因为 有得搬得较出啲咧，最好就搬出啲，因为其实丁九村唔系咁细嘅，但系你越近山坡位咧就越穷困啦，因为穷山恶水啦，仲要系上面有个咁大条桥咧，大家都知啊，你住喺一间。即是洋宅来讲住在桥底那些多数不是生病就是穷的嘛。 是。 市区都是这样，叫大家不要这样住这些，因为一来湿气重啊，你都没什么阳光入到来，二来你住在桥底很嘈的，其实都。 是啊。 因为你说跟那条桥这么上下高的就是那些汽车的噪音啦。 是啊。 但是桥底没理由的营气怎会没有噪音啊，对不住。更恐怖的噪音是什么呢？是咣咣咣咣这些嘛。 是啊，就是 这些更惶恐过在你的桥面上听到的车声。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说啊，那些人都还够胆继续在住。 哎，没办法的，都是那句啦。有头发哪个想做辣痢先？ 咁 啊，即是他都是有穷困。有問題先至可能，或者係佢世代早居住嗰度，佢咪住嗰度咯。啊，你都冇辦法㗎，係咪先？ 係啊，所以即係大家即係奉勸大家一句，即係如果誒路經嗰度，就即係大家要格外小心啦。即係如果搭揸車又好，即係行過都好，即係嗰個位真係有啲即係奇怪嘅，真係。所以就大家要即係留神， 小心小心啦。 系啦， 好咁啊！呢一节就差唔多咁，系咯，未交代完啦，一阵间就到盈熙找数啦， 找数啦，你要 即系同大家讲翻呢一个马油塘嗰最近做咩鬼蛙鬼出笼啦吓。 系好，咁啊，大家见啦。 成功有咩窍门呢？年青人又怎样奋斗才去迈向成功呢？藉着他们的故事，由 Annabelle 和你与诗并进。逢星期五晚九点到九点半 ,IBHK 一台约定你。 文科死亡之卷点样先可以唔使死亡？ 香港人讲英文点先搣得港式口音？ 经济科点样先至读得经济？ 化科点样先可以化简而学？ 有我中文科洪伟权， 英文科 Alan Chan， 化学科石妙壮， 经济科卡红。 逢星期五晚九点半至十点，有我哋 Big 科。 不知何年何月，只等到你出现啦喂 ！Hello， 哇，文女，等你好耐啊！ 而家咪到咯， 约你七点钟，居然能够九点钟先到，仲要若无其事化到个妆，鬼火咁靓，你有冇职业道德噶你啊？ 唔好讲咁多，而家凉凉好肚饿啊！食啲咩啊？快啲！ 唔啱，不如食泰国菜啊！ 好辣啊，大佬！ 咁西餐啊，好嘛？ 琴日先食完，俾啲创意得唔得啊？ 咁不如日本菜啦。 我对海鲜敏感噶。 咁食意大利披萨又点啊？ 唔制唔制，明枪易挡，暗疮难防啊！吓、啊，好鬼热气。 唔使讲啦，食斋啦。 营养不良啊！你仲嫌唔够矮咩？ 食屎啦你！ 你讲咩啊？ 我冇，我话食西多士啫。咁唔啱咩？咁你话事啦。 梗系去 IBHK 啦，食新闻炒冷饭啊！ 咩咁架势啊？ 有 Johnny 同文女做主持，你话有冇得顶啊啦？ 咁点会仲有得顶啫？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新闻炒冷饭， 好好味啊！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第二节翻嚟啦。 翻嚟啦，翻嚟啦。 盈希要找数。 你找数啦， 点啊？好惊啊！ 睇嚟好似好考晒，好劲啊！ 好，咁啊，两单嘢啦。第一单就同大家讲下，又讲翻宝林路啦，因为真系盈希。太爱上呢个搭巴士翻屋企嘅感觉啦，真系 特别舒服嘅。其实搭巴士 特别喺夜晚咧，我有个习惯就系坐车头、第一个位置。 哇，你咁中意坐呢啲位，好危险噶！ 啲人就话即系会喺个车度，因为贪舒服瞓觉。我就唔系贪舒服瞓觉嘅， 我 坐喺车度睇鬼嘅，真系 坐鬼啊！你真系喺架车度坐鬼啊嘛！ 事关咧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我几幸运嘅。啊、即是我可能我咁耐以嚟我命水有啲特别啦，我觉得自己就係话我坐亲车呢好少会有交通意外发生嘅。极少少，就算所谓有一个意外，即係个车嘅意外都係佢坏车。但係咁多年嚟都係只係试过一次。但係都之后都冇试过。咁、啊、所以我就心想一样嘢，如果係咁嘅话，我坐喺车头多数都唔会有事嘅。啊我就变咗就系，既然系咁，我更加要坐喺车头，及清楚个路面状况啦，睇下你班小鬼会搞啲咩出嚟啊嘛。咁当然就即系你话实情就想睇下风景多啦。你话真系好想去及鬼咩咁，都系偶然嘅啫。啊，咁啊，因为夜妈妈咧有阵时你会睇到啲路人嗰个表情啊，等车嘅心急啊，嗰啲嘢其实又几好睇，我觉得。 搞错。 某程度上我都便便地态嘅。 真系啲变态，你系。 即系每停一个站，有几多人上车，我就会及下啲人嘅表情啊， 即係或者睇下佢哋係掹雞豆平定靚仔靚女啊，咁都會乜都睇一餐嘅，即係有啲奇怪嘅，真係個人。咁就話說咧，啱啱過去嘅星期四啊，就嗰日就做到好夜先至搭車翻屋企啦。咁已經係成凌晨時分先至搭班車翻去搭巴士啦。咁就一定係經山路噶啦，即係先過秀茂坪再入呢個寶林路啦。咁嗰日咧就我印象中好記得，因為前一晚咧就好大霧嘅，啊同埋落雨。咁變咗呢就我都係嗰句啦，即係九巴公司唔該自己好好處理一下自己啲車啦，即係你入車嘅時候要考慮清楚，就係嗰架車嘅車頭位置嗰啲嘅玻璃係咪容易起霧啊。因為禮拜三嗰日搭嗰架巴士，好老實講嗰個車長我覺得佢應該好驚，因為我就覺得奇怪，點解架車去到寶林路嘅時候上上落落挫下挫下咁行呢，同埋行得好慢，到我翻到差唔多要落车，因为我坐到楼上，咁我落楼下嘅时候落车啦嘛，准备先至见到原来车头位嗰、那个嗰幅玻璃咧，即系车长揸紧车嗰个车头玻璃咧，系起晒雾啊！ 系 哇，我当堂谂，哇，好在冇意外发生啫， 系 有嘅都几系嘢。事关嗰架车经过宝林路，大家都知安达臣道整紧嘢咧。其实有几盏街灯系坏嘅，即系话有一段路面系黑麻麻嘅，完全。佢要靠车头灯嚟到。 但真系好夸张嘅，如果大雾得。 好危险啊！我觉得系很危险，所以九巴公司要检讨下，即系睇下系咪要处理一下嗰种车款有啲问题。咁啊，当然唔系讲紧车款啦，即系都系搭单嘅啫。即系十二号星期四嗰晚咧就好夜啦，咁啊坐住架巴士咁啊翻去啦，坐到去沿途秀茂坪都冇咩特别嘢，系去到边度咧？又系马油塘啦呢回。咁啊，今次咧就系、是、过咗安达臣道嗰个欣光学校嗰个站啦，跟住就开始落车啦嘛。咁喺红灯位前面咧，就即系红灯位就系翠林路交界啦。其实佢喺前面嗰度咧，我就开始发现有啲古怪啦。就见到，咦？点解路边咁多咁一层雾咁嘅咁一扎雾啦？我形容做，佢唔同唔似得系我前两日见到嘅天气潮湿嘅雾，唔系嗰挺。因为那天都开始翻风，没可能有那么大的雾。二来就是就算是不会聚集一团雾在一个路边。而 且都没那么夸张。 是的，也都没那么夸张。我就觉得奇怪了。跟着望真的不是、哦。为什么路边有两条友的这样、哦、 是。 见到呢就是一个伯加一个细路。我开始有少少。有混淆的，我不记得哪个是企哪个是踎低。但是他两个就肯定不是等着过路的。是企了在个那个草丛上面的。一个和另一个啦，两个都是这样的。但是我看真的就是两条友都没有脚的。 没有脚的。 所以说我思疑就是说他踎在那种状况就是应该呢感觉上他是踎的。实情就应该就不是的。啊、即因为他都没有脚，我看不到他究竟是不是猫在这里，只是知道有一个阿伯，有一个小老哥，小老仔来的、啊、站在一个草丛边，不知道在等着什 么、啊、 但不是过马路、啊、也都不是等着马路、过路线的。OK， 那都知道已经是有些事不妥了、 啊、 因为那晚奇就奇在为什么好像开 party 一样呢？啊、因为驾车过了马油塘之后呢，就开始来一段 去麻湖仔的路。那段路呢其实比较长啦，还有是弯位来的。去到第一个 反船的弯，向外的弯、就见到今次见到又是一团雾了。但那团雾是有 shake 了，开始是一扎人。 一扎 人形，白色人形，跟住我就擘大眼就睇，哇咩事啊咁样，趁虚啊咁， 系 搞咩啊咁多嘢嘅咁，咁啊 咁啊，一个弯就咁过啦，就开始谂啊，今晚会唔会有事噶条路咁？ 系 啊，咁啊，沿途咁样落咧，就经茅湖仔啦。 系 茅湖仔嗰度咧，系其实系交通黑点啦，又系因为嗰个过路线沿途冇去到康盛花园之前咧，都系冇一个所谓交通灯啊。 系 嗰个弯位同埋嗰个直路位咧。直落斜嗰个位置基本上就是茅湖仔村啲村民嘅过路线嘅所在地嚟嘅， 系、 即系要两边睇睄一睄，临时过路处嚟噶嘛，一个唔留神会俾车车嘅，啊啊咁嗰度咧去到村口位啦，咁又见到巴士站度有人等紧车、啊 嗯， 当然我所讲嘅唔系人嚟啦嗰个，系啦。咁啊，匿喺个巴士站嗰度，咁啊，闪闪烁烁咁企喺度啦，似系等车又唔似啦。 系， 但系一睇就知道，因为嗰条友又系冇脚噶。啊，总之我成晚见嘅嘢就系毛同埋半身人系冇脚。 你 keep 住都系睇紧呢啲嘢噶？ 就系 keep 住喺个车头见到呢啲嘢，跟住哇，心喺度话咯，开 party 啊，开 party 咁早啊，咁 跟住谂今日咩日子啊，做乜鬼啊咁。啊、星期五啫，都黑色星期五都应该同呢个中国人冇乜关系嘅，沿途都系见到啲中国人嚟嘅，咁 唔系咁人哋都会 happy hour 噶嘛？咩事啫而家？ 咁过咗康盛花园之后就开始见唔到啦，就再见唔到呢啲嘢啦。但系就都奉劝大家一句啦，喺嗰段路呢个礼拜就最好小心驾驶啦，因为俾我见到呢啲嘢，即系意味住可能某程度上一系。就是生死忌的问题啦、意外者的生死忌啦，一是呢就是很可能有东西蠢蠢欲动啦、即是很可能是动了土定什么缘故、要出来搞震啦、我不知道是究竟是不是还是受到前面的地盘影响啦，即是安达神道那一带的地盘。但是很明显地就是小心一点啦，真的在那段路驾车人士特别是。因为始终意外的东西太多啦，那里你说要真的要数交通意外大大小小都有。同埋弯位比较多，咁真係要小心啲啦。 不过度真係都、即係嗰条路又即係成日都讲啦，又多巴士呀、跟住又多。 乜车都有啦、总之就即係你话意外率高唔高就肯定高啊。因为以前嚟讲本身係一条交通即係叫做郊区嘅交通道路嚟㗎啫。佢、本身就唔能够承载到咁多车嘅。其实我都好老实讲，到而家都唔系咁承受到咁多车嘅，因为你冇办法，因为嗰度都系必经之路，特别系山住喺山，即系将嗰个山上面嗰啲居民，咁、你冇办法啦，一定要用。 都系嘅， 但系危险， 好危险， 系阔，但系危险，就系阔先危险， 好危险， 即系阔咗都危险啊！咁变咗就大家要醒神，特别喺夜晚揸车嘅时候，因为街灯呢排都唔多啊。马油塘又坏咗一盏噶啦，搞到巴士站黑麻麻啊，苏花见唔到嘢喺马油塘个站啊， 即系都仲安全啊嘛，嗰个位都。 反而下一个站见到，咁就真系小心啦。 系，不过有时，不过你早嗰排大雾咧，你咪讲开大雾呢样嘢咪，早排咪有段时间啲天气好鬼 好湿， 湿热热嘅， 同埋冻啊。 是啊，真的特别冻的、又湿又冻。 因为它又落雨嘛。 是啊，咁咧咪早嗰排咧，我咪成日都讲咧，咪屋企楼下咪嗰棵大榕树咧，咪好多只，好多只嘅。 啲只有冇？叫。 咪有一晚，有一晚唔知夜晚十一点几十二点，哇！咁嗰晚又系湿又冻，咁我又唔系，即系我又唔可以话嗰啲唔系落雨，嗰啲叫做咩咧？嗰啲叫做雾水咯，我谂系应该应，因为我觉得佢唔似。 佢既系雨粉又系雾水。 系啦，咁状态。 因为一起风嗰啲雾水变成雨粉。 系啦。 呢个礼拜，即系上个礼拜，成个礼拜都系咁样。 系 keep 住都系咁样。 非常差嘅呢个 感觉。嗰啲即系啲 moody 个感觉都差。 你会特别冇 mood 啦，总之就 好差啦，个人 古怪怪咁啦， 感觉奇奇怪怪。因为话说嗰晚咧，夜晚十点几十二点，即系十点几我放工翻屋企。 咁我路经路观梨红树下啦，咁 走唔甩嘅咧，一定见经过 啦。系一定经过梨红树下，除非我兜路嘅啫。咁跟住咧，咁啊梨红树下啦，咁我就行过去，咁我啲雀喺度嗌咧，就好鬼正常嘅。 系， 即系对唔住，我都系咁样讲，即系即系十二点啊，十二 一定有嘅。夜晚冇啊，一定有。 夜晚都喺度嗌噶啦，都唔知嗌乜鬼啊！成日都话由朝嗌到晚，都唔知咁春咁样嗌咗咁啊！嗰晚咧，大雾，咁啊，大雾又冇，即系又入湿啦，又有啲雨纷纷啦，咁啊，咁我就跟住我就笠笠，即系我戴我着咗帽，戴帽开遮，咁我净系笠住咗顶帽，咁我就路经路经榕树下啊，跟住我今晚啦，我自己 O S 啊，只个心喺度讲，咦，啲雀死 Q 晒， 哇！不过咁嘅天气点会嗌啊？ 诶，你又错啊！跟住咧，我就系行，我就系、是。即是我原本行过，我只 O S 嘅就系个心度 死鬼晒， 我即系 O S 大胆啊！你仲 我即系 O S 喺度，哇！即系咁唔静咁样，跟住之后啲雀死鬼晒咁样，跟住之后咧，跟住好啦，上到去，跟住行一行过，我一行到树底， 系 啱啱喺正中央，即系啱啱喺个树角嘅中央，跟住就群星起舞嗰啲。 哇！我哋死晒啦！咁 嘈俾你睇，嘈到咧，我 well 咁 well 英棍啦，即刻 对住佢 讲错嘢。 我收翻呢度，我收翻咁样。跟住好，我就觉得棵树，即系我成日都，我成日都久唔久研究下嗰棵树嘅。跟住我就谂，我成日望住棵树就系、是、第一，我永远都见唔到雀嘅都。我有望过，我试过行到上去个树顶嘅位置， 嗰层楼望 系望翻落去，因为佢嗰度啱啱其实嗰度系个 好高噶吓、啊，即系再同大家讲嗰啲树，即系彩虹村嘅树其实好高嘅， 坡坡都好高， 好多层楼高嘅，所以你上到去，你基本上你系望到啲树嘅情况。 系啊，跟住我望，跟住我专登有一日 六十年啊，大佬梗系啦，唔高啊假嘅。 即系唔系我嗰日望啦，专登走去望下棵树顶有咩睇啦。 系。 即系日光日白走去望，咁咧嗰度我唔记得咗我行到唔知六楼定七楼啊，已经差唔多。咁我先望到树顶，跟住望埋去，咁我听到啲雀同嗌， 即系住喺附近，住喺嗰层楼嗰啲人， 咪住喺个近嗰棵树嗰几棵树 嗰层楼嗰几个单位啲人得佢死， 真系得佢死就系， 晚晚都咁吱吱喳喳。 系啊，夜晚望两三点会咿嘎嘎嘅，都有嘅试过嘅。咁跟住之后望下啦，望我又望唔到啲雀，咁我就喺度谂啲雀喺边咧。咁我又系咁样，第一次 O S 自己喺度谂。啊！啲雀即系一 死咗去边？ 唔系，我冇话死咗去边嘅，即系我啲雀唔见咁样， 即刻见俾你睇。 跟住即系突然间有群雀，有两三，有咁我一群啦，四五只，突然间嗡一声喺个树度飙出嚟。 系， 得啦，我知你喺度咁样。跟住我同你讲，我自己呢个就我，跟住我自己开，我开口就觉得啦，我知， 我知噶啦， 我知，唔该晒，咁失负你哋，对住我错咁又，跟住我又同你讲我错。 当然呢啲唔系雀仔自己出嚟噶啦。 系啊，唔知我系啦，即系我 好明显系个树上面嘅主人出叫佢哋出嚟噶啦。 系啊，即系有条粉皮同我讲，你冇啦冇啦咁样， 冇啦 冇啦咁样，跟住就哦好啦，对唔住我错咁样。系啊，咁另外啊，你唔知大家最近要拜山未啊？ 哦，我就唔使啦，系啦，我啲山都唔喺香港嘅。 系啊，咁啊， 祖宗啲山唔喺香港。 系啊，咁我就因为即系时间关系啦，同我屋企人咧 提早咗， 提早咗好多。 嗯，正常啊，因为都开始封路啦。 系啦，咁啊，因为都临近时节啦，咁啊，差唔多要封路，咁我又即系屋企人就未免就同人逼啦，咁我哋就做。 其实唔一定要正日嘅。 系啊，咁啊，咁咧我哋都上即系上个礼拜已经去咗拜山啦，咁样去即系拜咗屋企人，咁咧好，我以为我哋，我以为啊，我同我自己做，我谂哇咁早啊！冇咩人，你真系贪真系贪冇咩人嘅啫，跟住错啦，原来其实都好多人， 好多人噶啦已经。 系啊，真系。 三月初嘅时候听见啲收音机嗰啲报告嚟喎，啊边度边度边度封路啊， 系啊， 咁其实你已经知道啊，咁啲人咁早去拜山， 系 啊，一个月前就封路拜山噶啦。 系啊，咁就拜山就拜，跟住我哋去啦，咁我都啊都唔系即系相对少人嘅，都叫少人，因为真系冇人咁早嘅，做得咁交关咁样。咁所以咧就跟住同佢哋咁啊上到去啦，上到去即系拜山咁样。咁我哋咧好咁啊去到上到去，咁你知道即系我喺鑽石山咁啊，鑽石山你知道一个都比较即系我都几大嘅地方嚟。 系 咁我哋上到去，咁我哋摆咗新嘅庵堂度， 其实都好靓喎！依家鑽石山火 其实好靓嘅火葬场，系啊，因为佢起咗新庵堂之后，其实靓。 即系你完全感觉唔到一种死寂嘅气氛，反而系好似一个公园或者一个艺术场。 系啊，佢而家新起嗰个灵、啊，即系几年前起，系啊，灵灰阁嗰个位置咧，其实佢而家新起嗰个位置其实靓好多嘅、 嗯。 即系你其实佢好似你离远见到佢好似有一座好有艺术嘅艺术， 好有艺术气息咯。而家个设计， 因为佢系一个即系我唔知形容一条斜一个梯形嘅形状。 总之就你。一搭巴士經過，你都會立一立眼咯。嗰度建築物，因為都真係好靚。 啊，都算係咁，即係起得都算 係 咁啦。 即係唔似以前咁死寂咁死咕咕就 死咕咕一條嘢或者洞 嘅。一個實用型咁就一棟啊，跟住就露天俾你睇曬裡面嗰啲嘢，邊個打邊個一格格咁。 係啊，但係你而家就反而相對地就冇咁明顯地見到啦。即係個感覺上就 始終有遮醜板喺外面冚住，咁又睇唔到。 係啦，咁樣咁啊，咁啊話説就係咧，我哋有兩個好奇怪嘅，嗰日發生咗兩樣奇怪嘢。第一，我去咗第一我上到去啦，咁啊冇咩人嘅其實，咁啊上到去其實我主要就拜我即係拜婆婆同埋拜舅父嘅，咁啊跟住咧，咁啊去到啦，咁啊唔知突然間咧。去到嗰，因為佢係一樓嘅啫，即係一上樓梯就係上到樓梯嗰層。咁咧嗰層咧就第一，嗰層係唔燒得明強嘅，連香都唔俾。 即係指定嘅範圍先可以做嘅。 因為佢咧好得意嘅，佢嗰個新而家新起嗰啲咧，以前就棟棟層層都可以 都有嘅， 都可以裝嘅。但係佢新起咧，佢就某啲層數係唔俾裝嘅，乜都唔俾嘅。即係你唔可以點香啦，唔可以燒明強啦，即係燒明強 要集中去某一個地方。 係啦，集中去某一層，你先至即係佢一層。例如可能二樓定四樓，二三樓定二四樓咧，就可以裝你嗰位咧就可以裝香，你可以裝香裝出邊，你可以即係佢嗰層有法寶盤，你可以法寶。 不過問題係裝俾邊個睇？ 係啦， 咁樣係裝俾邊個咧？ 係啦，唔知啦，我都唔好即係而家意識上就係咁啦咁樣。 咁變咗我燒嘢嘅時候，我咪要寫嘢咯。 死晒噶，要死晒噶。 死晒咯，如果唔系都唔知边个打边。 真系唔知边个打，即系最集中烧埋，即系大家一齐咁样喺个同一个炉度烧。 咁咪大家争食变咗。 系啊，咁啊唔理啦咁样。 呢件衫啊系我嘅， 唔系我嘅，我嘅，我系我都争啊，咪抢嗱好啦，跟住好啦，第二日，跟住第二日咁啊嗰位，咁啊但系咧好奇怪，嗰层楼咧无啦啦咧，我其实嗰层楼已经 suppose 冇人嘅，跟住咧。无啦啦，我突然间喺个窗外边咧，就见到有层，即系唔系窗外边，喺左手应该系出边喺入边，我就望到有层烟，即 系 有啲烧永强嗰啲烟咧，就突然间喺入边咁飘出嚟。因为咧，点解我喺入边飘出嚟咧？因为嗰层第一冇得烧嘅， 一定你就唔成立啦， 唔成立啦，第一冇得烧嘅。第二嗰个位咧，因为咧，其实点解我喺入边飘出嚟，就系因为咧，我婆婆喺。佢摆嘅位置其实就喺条楼梯嘅第二格嘅位置嘅啫，咁又喺入边仲有几格嘅，即系仲有几格咁样啦，几埲墙啦， 系， 咁冇理由喺入边会有嘢飘出嚟啦， 系啊，呢、這个唔合理啊， 又唔合理啦，跟住我走去望，即系谂住拎啲衣纸上烧，拎上烧嘅时候行过就见到望望啦，好奇望望边鬼个嘢食烟啊人，即系我以为食烟嘅啫初头，但系咧跟住食烟都冇咁大啊，咁你应该。你應該食好多支煙，或者係同一時間燒十支煙先可以吹，即係先吹到個煙嘅那個大嘅程度。跟住一望冇喎，咁樣日光日白喎，十點幾啊嘛，即係日朝早十點幾嘛。 但係你見到嗰團嘢，佢其實個移動係咪好慢咧？ 好慢，即係總之係你， 即係佢唔似係一啲嗱，大家都知啊。如果你話係佢係燒冥強嘅。佢嗰啲煙係好快散啫嘛， 係啊！ 你就算裡面有咩化學成分嘅，你其實都已經好快就化成煙就散 嘅。係啊，但係佢係好慢，喺度即係陣陣嗰啲， 好似喺個空中裡面嗰啲嗌交，慢 慢喐，慢慢飄啊飄啊飄啊飄住， 即係好明顯唔係煙嚟嘅。 係啦，咁我唔知啦，我就冇啊，跟住望咗望下，由於冇嘢嘅喎，大佬。好啦，咁啊呢個其一我又解釋唔到啦。好啦，第二樣嘢，跟住我就拎啲衣紙上去樓上燒，因為要行樓梯上一層。要行楼梯啊！咁咧，我上去都唔觉嘅。我第一层楼喺一楼嘅时候咧，我都唔觉得咁夸张。上到二楼我觉得夸张啦，只系一层楼啫。我上到二楼一开到门， 风 好大风喺二楼， 但 系 你一楼冇嘅， 冇完全唔觉。我直情企， 因为同一个方向冇理由噶。 系啦，我话一上到咁啊，哇，系 好多嘢， 哇， 收紧， 晨早流流。咁熱鬧咁樣，跟住好大風，跟住其實二樓又因為一開到我行樓梯啊嘛，一上到去開樓， 咁一上到去，其实咧佢哋啲化布，佢哋化布个化布炉喺侧边嘅，喺另一边嘅。咁但系咧一开门咧，其实你会见到好多香炉，有啲香炉一个长方形个大盘咁。 系 咁啲人咧基本上就拜完就会插咗喺嗰度。 插香啦，系。 即系插香插喺度，因为唔插得喺入边啊嘛。咁就所以插咗出边。跟住就见到一排啦，咁样大家就喺度装晒香。系啊，但系你见到，你谂下一开门就。 你有冇细致留意啲香嘅情 况？我见到有好六七支都系圈圈嚟嘅。 圈即系发炉啦，发炉就烧得好啦，即系收得好啦。 系啊，即系有啲直情系一支，我佢最型棍一支。哦，对唔住，我唔好咁型嘅，唔好用型棍，即系对住我 系型棍， 系型棍嘅。跟住最型嗰嘢咧，就系我见到一支即系好因为我知。有支香咧，好好油嘅，油香嚟嘅。 系 咁一插落去，佢成支烧晒，但系成支完整喺度冻咗喺度。 哇，咁奇！ 有几支都系咁啊，成支烧晒，但系佢成支香嘅完整程度系 exactly 好完整咁，成支冻咗喺度。 哇，使唔使噶？食唔切咯、啊？ 好唔 嗰啲咧，即系意思就系话唔系嗰个人收啦， 系咪啊？ 就系、是、四围喺度索啊！ 系啊， 斗抢啊，抢到咁样。 哇，真系好型，系好。哎呀，我嗱，除咗见到圈圈之外，就见到一啲 圈圈就肯定系收咗啦。 系啦， 系嗰个专门啦。 系啦，咁但 系其实你话遇着咁样样情况，究竟佢收到定收唔到咧？好简单嘅啫，就系、是、你插香嘅品神嘅时候，唔该你讲清楚。 系啦，跟住好啦，咁我都怀疑啲仪式错咗嘅。我有啲仪式，我觉得系我屋企做错咗，都另一定。我而 唔紧要嘅，香呢家嘢唔系好紧要嘅啫。 我而留到下，再即系下一集再话俾大家听，因为时间唔系好多，讲埋先，讲埋啲奇怪嘢。总之我咪去咗法宝盘，去即系个法宝炉好大嘅法宝炉。 同风对抗， 哇！大风度咧我同我妈话，哇，系好大風，因为其实咧佢嗰个窗口嗰个位置咧，其实佢嗰、那个即系佢有个。一个 area 即系通风位，佢有把冲系有把好细把嘅抽气扇，超细嘅抽气扇。我心谂你嗰把抽气扇抽咩？真系抽 唔到啦， 完全抽唔到。我 feel 到我，因为我哋前一我去到嘅时候，其实有人烧紧嘅， 系 即系人发紧布嘅。 正系因为有人做紧呢啲嘢，先会有咁嘅情况。 系啦，有人发紧布先，有人先发布，因为发紧即系我有另一家，即系另一家人发布。咁我哋等啦，企后边。哇！大風到咧，係突然砰一聲，好大風喎、啊。咁跟住係咁吹。咁咧原本咧正常地咧煙係吹出去咁啊，應該抽出去。佢唔係調翻轉佢吹埋入去，吹翻去 抽唔到啦。咁大風。 跟住其實嗰個位咧，我後屘我其實一路咁多年我都懷疑，我其實今年先知道原來我今日先懷疑到就係、是、原來後邊其實就係講緊如果你咪後邊係暗係咪暗唔知係咪叫做咩嗰叫灵堂啊， 系 即系人哋咧，即系如果例如你火化前咪有啲仪式，咪有啲堂，嗰、 哦、 啲地堂嘅， 系嗰啲其实就都算系灵堂嚟嘅，系咯， 系咯，即系我唔知咪叫灵堂咯， 唔紧要啦， 系入到去，咁其实嗰个位置就系个灵堂嘅嗰个位置嚟嘅，上边嚟，因为其实佢系我因为我婆婆都系喺嗰度处理噶嘛，喺个火化 正后啦喺嗰度， 系啦，咁我哋就我。就記得啊，原來啊係，因為要上條斜路上到頂，跟住之後佢上面有個 area 係、有兩個啲禮堂咁樣俾你做儀式，跟住然之後就火化咁樣。咁、我就啱啱先醒起啊，後邊係火化場嚟嘅喎，原來啱啱火葬場喺後邊咯，喺個庵堂嘅後邊，喺、個係啦。跟住咧，我就跟住就冇理啦，咁好大風，跟住係大風到咧，我同我媽講，我哋成個人都企唔穩咁，我哋系要擘大一只脚咁样企棵树， 扎马， 你扎住咁啊， 同风对抗， 真系好夸张。 其实你系同啲灵体对抗紧。 跟住好啦，唔理啦，咁啊入到去烧，咁啊你见到人前一家烧紧，咁啊扬，跟住就烧，咁啊烧到咧散，即系烧，因为佢哋话要烧到尽先至走啦， 化晒啦，系啊， 如果唔系就会收半啊嘛， 系冇错， 系啦，咁啊就撩，跟住佢一路撩嘅时候咧，越撩越大火，越大火就越大烟，越大烟就越大风， 唔应该撩嘅。 系啊，唔知啦，佢哋可能唔知道，我 佢嗱佢掀开 O K 嘅，但我惊佢一掀就整碎啫。整碎你知好罩忌，一整碎就等同于整烂咗噶嘛。 系啊，咁啊，系啊，时间唔够添，就等 讲 埋嗰度 讲啦。 讲多句就系、是、就越撩越大啦。咁样跟住之后点咧？到我仲经典，我阵间话俾我得下一集话俾大家听。到我即系佢烧嘅时候，即系我哋上一家另一批人烧嘅时候咧，即系已经系 有啲问题噶啦， 已经好大，即系已经系好大火啦。亦都好大烟啦、即系烟好大啦，跟住就抽唔到气啦。咁佢有个天然嘅抽气风就 系 吹， 系咁吹咯， 咁吹。 吹到咧，哇！我就死， 真系吹涨，真系 真系吹涨，跟住咧就仲要企唔稳，差啲系啦。咁啊，跟住到我哋化嘅时候发生咩事啊？我等我下一集话俾大家听。 好， 好，咁啊 呢集就嚟到呢度啦。 好， 下一集就继续讲下呢个钻石山扫墓嘅时候嘅事件。 哇，真系好正！好，下一集见啦，拜拜。